沉啲先。今日咧比較逼啊，依一度唔好意思啊，因為呢個監獄咧，有啲人滿之患。今日唔好講你啊， 熱鬧 啊，係啊，即係阿鬼故王係要呢一個 size 先至顯得阿 Kenny 夠燒傷噶嘛。 有睇到阿 Kenny 啊，好似使唔使埋啲啊你？ Kenny 想坐埋啲，係啦，今日咧又係呢一個打麻雀嘅格局啦，又係即係四隻腳嚇，咁咧就今日唔係三娘教子，係三子教娘啊，同啱啱嗰個禮拜三咧個格局基本上差唔多嘅。 咁啊，你代定多啲錢咯。 係啦，原來我都係即係好多異性緣嘅，原來係啦，呢個節目係點解好多好似係咪好少女人上嚟啊？因為你知唔知點解？ 妒忌你咯。 係因為我唔可以比較，比較就好大鑊，所以咧冇比較最好啦。咁咧就今日呢三位嘉賓咧，大家係咪覺得即係有啲又好面善，有啲又好即係三寶咁咧？咁啊，首先介紹咗三寶啲嘅呢一位阿前輩先，咁咧就係阿迪 Sir 係啦，迪 Sir 咧就係前刑侦人員啦，咁就好似當差都三十幾年嘅喎，係咪？唔似喎， 37年， 唔似喎，唔通三歲就當差？ 唔係唔係， 咁後生係啦，即係見你都 三歲開始諗 到真係㗎， 諗咗十幾年， 真係㗎， 當差 係咪細細個已經諗住立志要即係服務社群去即係做呢個警察嘅咧？係咪㗎？真係㗎？哦，咁啊好喎，即係我覺得成日都覺得咧可以做到一啲你自己真係中意嘅嘢咧，係好緊要，即係好似我中意做奇案節目咁啊做咯，係咪先？好啦，咁另外就歡迎阿迪 Sir 先啦，咁啊加入我哋東頭灣道99號啦，咁啊第一次嚇，希望咧今日咧就不要太過即係令你嚇覺得哎呀咁辛苦咁大壓力嘅，要睇咁多資料嘅咁樣，係啦，我哋已經盡量減輕咗你嗰啲壓力㗎啦。你見我冇乜點 send 嘢俾你知。嗱，隔離嗰位唔同啦，佢咧就要即係同我一齊咧就要睇好多資料啦，咁咧就去負責講下呢個一個奇案咁樣嘅，咁啊鬼故王啦，今日呢個成個偵探咁嘅樣嘅你。 扮偵探啊！但係嚟到見到有師傅喺度，唉，即刻唔掂。 頭先我哋喺街度見到阿鬼故王咧，遠睇咧以為歐陽震華係啊。 歐陽震華唔係我呢個高度咧，可惜。 但係因為咁型啊嘛，係咪先？幾偵探 feel 你今日真係。好啦，咁啊，另外隔離嗰位咧，就大家如果即係東頭嘅 fans 應該都識佢噶啦，咁佢就係 Kenny 啦 ，Kenny Howe，Hello，Kenny，Kenny 以前咧都上過我哋節目嘅，係啦，咁啊今次點解又再重臨呢個東頭灣道99號咧？咁佢有啲特別嘅功能嘅，因為咧都想即係其實我成日都希望即係譬如話有個即係奇案迷喺度啦嚇，得閒咧就幫我及住個 chat room 啦嚇，同埋即係俾下啲意見啦，即係關於個奇案你自己有咩睇法？同埋咧，即係因為 chat room 上面有時咧都睇唔切啲大家嗰啲反應啊、意見啊或者角度啊，咁變咗你可以咧麻煩啦，收集一下啲民間嘅一啲睇法，或者咧一啲啊鬧我哋嗰啲咧就由得佢繼續鬧。OK， 係啦，支持嗰啲就話俾我聽得㗎啦。 大家記住快啲上嚟一齊喺度 chat room 講下支持下啦。 係咪無論支唔支持都好啦，咁啊就總之歡迎就睇我哋嘅直播啦嚇，咁啊免費嘅，到而家呢刻都仲係免費嘅，咁啊 Radio 99.TV 歡迎大家啦嚇。咁啊今日咧就好啦，咁啊三位加埋我，咁啊講咩咧？我哋喺度，咁啊我哋都炮灰又幫我哋做咗個 promo flip 啦，我哋不如睇睇我哋今日呢個奇案先。大家咧聽到呢單奇案第一張相啦。呢單奇案咧，我哋 po 出嚟啦，都幾多回應喎。見到第一張有冇啊？冇錯，就係呢張啦。德福五屍命案。咁咧就呢一單我哋喺個奇案迷會咧 po 咗出嚟，都見到好多朋友咧，即係有啲回應啊。咁啊有啲咧就話以前咧，即係佢又識一啲人咧就查呢一單案嘅。咁啊，但係又唔知去咗邊啊嗰個阿 Sir。咁啊就我知道阿迪 Sir 雖然就冇話負責係查呢單案，冇唔係嗰個環頭。 冇。 係以前你係守 咁我其實守個多數都係守新界區。 新界 喺重案嗰度咧，做咗好多年。 O K。 咁啊接觸嘅案件都多嘅。 咁今日呢單案，我相信你都會有一啲即係角度啊，或者有啲譬如其他即係相關嘅經驗咧，同我哋分享一下。 好 啊。咁另外就有啲朋友又講喎，即係又試過去德福嗰度咧睇樓喎，咁啊講起啲空宅嘅嘢啦。咁啱啱今日我哋都揾到個朋友咧，又咁啱咧，佢以前有一個古仔咧，即係親身經歷嘅，咁啊同呢個德福五屍命案都有關嘅。不過咧就擺後啲先，第三 part 咧先接佢電話入嚟。跟大家講一下佢嗰個恐怖嘅經歷啦。佢今日講翻咧，都見佢都口震震，都好驚嚇。我聽咗之後，我自己都好驚。咁啊就不如咁啦。我哋呢個時候咧，首先咧帶大家去翻呢一個咧幾多年啊？ 1985 1998年，數下去都成16年前。16年前的這件這麼經典的命案究竟是怎樣開始的呢？我們回到1998年先。 1998年7月22日星期三晚上7点钟，大批探员掩至九龙湾德福花园 C 座五楼一个重门深锁拉起晒窗帘的单位外面。虽然行动仲未开始，大家都已经严阵以待，准备接受死亡的挑战。 哇，鬼得咁臭啦，原来咁大镬。 这个600多尺的单位里面，竟然一共找到5具尸体，伏尸在不同的位置。 5名死者都是女性，身上没有明显的伤痕，衣服整齐，没有自卫或者被侵犯过的痕迹。死亡的时间推断为36至48小时之前。5名死者的胃部都发现有茶水、沙埃和纸灰，相信死因都是中毒。 当时这5名死者分别陈尸在客厅、厨房、浴室两个房间。至于他们是集体自杀抑或他杀，就尚待调查。 现场有几封相信是由部分死者写的遗书，内容围绕住他们一些不是很开心的事。究竟这次的死亡约会是自发性抑或是由幕后黑手安排的呢？ 呢一單案即係眨下眼又16年前啦。不過而家咧，即係同啲朋友咧，有啲朋友即係黃醫生啦，都係住喺啊德福噶。咁啊，每一次去親德福咧，其實咧都會不其然喺個腦海咧就會湧起呢一單即係經典奇案。你哋有冇啲咁嘅經驗或者感覺咧？德福我真係未去過。 我上過啊， 上過。我冇朋友， 唔好講有命案，你上到去嗰個感覺都係，因為可能舊啲啦。咁就一上到去咧，去個大堂嗰度咧，即係每一層樓層大堂嗰度咧，係基本上分開咗左右兩邊嘅。每邊一道房煙門就唔同，我哋平時一開 lift 咧就已經見到啲門口見唔到嚇，佢過咗房煙門，其實都幾有一個陰霾嘅氣氛咁樣。 我都有上過去，都係嗰個房煙門俾人感覺咧，同埋嗰道房煙門比較殘舊，一推下咧成日覺得唔知附近會唔會後面會唔會有人咧？係 咁樣，因為後面仲有道門，當你向前面推呢道門，後面嗰道門咧，因為氣囊問題就會喐啦，一喐咧感覺到好似後面有人咁樣。 其實後面涼一涼咁 啊，德福好多年歷史啦，都嚇， 係啊，好耐啦， 30-40年啊， 地鐵咁耐咁耐咯。 OK。嚇咁啊！嗰度其實咧就我自己覺得，因為我朋友住嗰度咧，佢就有啲投訴咧，就係話嗰個地鐵咧成日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㷫� 便咯，可以咁講，就好方便啦，地鐵上蓋嚇，咁同埋下面有個即係咁大嘅商場咧，買乜都有乜嘅。咁但係當年呢一單命案咧，就令到即係住喺嗰度嗰啲人真係唔想搬啊，真係係咪先？尤其係住翻喺嗰一座呢一個C座係咪嚇嗰度嘅時候咧，哇！你又住喺如果是同一層的就或者是隔離的真係點算咧？即係無端端即係拖累咗咁嘅樓價都咁，我都會問一下阿迪 Sir 先嗱，呢一單案唔多唔少梗聽過，你嗰陣時都當緊差啦， 係 啦，即係嗰陣時有冇話聽到啲即係譬如警戒裡面啲人有冇話點樣去講呢單案 咧？都有評論下嘅，即係覺得香港好少話即係突然間有 咁大單 咁大個數量嘅屍體啊，或者係咁嘅案件嘅牽涉咁多個會死咗嘅咧。咁啊，好多人都會討論一下嘅。 以前我哋講過一單咧，1991年嘅，咁就喺呢一個順利村同埋順天村，咁咧就有個女人咧就整咗個毒蛋糕，就毒死曬啲仔女啊、老公啊咁樣啦，同埋毒橙汁咯，嚇。咁嗰時嗰單都幾轟動㗎嚇，就倫常慘案啦。咁但係呢一單啊騎呢啦，真係一入到去嘅時候就見到全部係女子啦，就死咗喺呢一個屋裡面啦嚇。咁就或者俾張相大家睇一睇啦。其實呢五個人裡面咧，就有三個係成人啦，成年人啦，有兩位咧就係即係18歲以下嘅，一個係13歲，一個17歲嘅。咁呢張相咧就第三個張啦，咁啊可以望一望咧，我哋睇一睇啦。咁喺當時咧就見到呢間屋咧，阿鬼姑講係咪？其實佢呢一間屋就大概600尺到啦，嗰度嗰啲單位係咪？ 最大係幾度幾多度？ 係咁上下就佢基本上因為佢嗰陣時嗰啲實用率高啲啊，係啊，咁啊600尺咧已經可以有三間房咁滯嘅， 係啦。咁嗱，依一間屋裡面咧，因為佢係低層啦，又係嚇，咁就嗰陣時咧就有見到啦，一個客廳啦，有兩個睡房啦、浴室啦，同埋廚房啊，咁樣一個間隔嘅。而咧當時咧就見到五具屍體咧，喺唔同嘅空間嗰度嘅。咁首先咧講下客廳啦，咁客廳咧就係一名姓徐嘅女子啦嚇，咁啊叫徐順琴嘅，咁即係客廳個位置啦，三個位置。咁另外咧見到五啦，呢一個呢個二啦同埋五啦，即係嗰兩間睡房咧。咁二嗰個咧其實就係一個姓蔡嘅女子啦，都係40几岁嘅，咁就姓蔡嘅女子啦。咁跟住咧五嘅時候咧就係一個13岁嘅小朋友嚟嘅，即係個睡房咧。一個是小朋友，一個就大人。咁睇翻浴室嗰度咧，浴室咧就有一個咧就係姓李嘅，亦都係一個小朋友，不過佢就17岁噶啦，嗰個已經中童啦。咁另外廚房嗰度咧，亦都係有一個女子喺度啦，就係一個姓林嘅女子，叫林春麗嘅。咁即係話咧，當時咧就五具屍體就三個就係成年嘅女子，咁啊兩個咧就係呢個未成年嘅啦。咁其實阿迪 Sir， 如果當時即係譬如話你去到一個而家你幻想啦，即係如果你當時去到一個咁樣嘅即係場面嘅時候，即係有咩諗法呢？即係我聽你喺電話講咧，就話其實阿前輩教落 係當然啦，呢個案 原來係有啲蛛絲馬跡嘅，係嘛？ 一入到去嘅時候咧，當然會好震撼啦。當你我哋嘅前輩教落，我哋嘅工作經驗嚟嘅。咁入到去睇個屍體嗰個死時嘅形狀啦、態度嗰個狀態係點啦？咁一般我哋參與好多都類似嘅謀殺案件咧，個死者咧喺身體上咧有一啲反應俾你睇嘅咧，就係舉雙手咧，如果係攤開嘅咧，即係咁攤開，死咗嘅時候，雙手攤開咧，呢單案件咧 咁樣， 係啦，佢攤開嘅就好難破案嘅，但如果假如佢有揸實個拳頭啊，咁打實嘅呢單案件咧，就好容易破嘅。 點解咧？ 唔知啊，嗰個係前輩教我哋。咁我 即係你意思話係一種統計嚟嘅，大家即 係係啦， 計過嚇。好多時都係咁，即係揸緊隻手。 喺未查呢單案之前，一睇，咦咁嘅狀態，哦，佢呢單嘢有一破喎，即係呢個係。呢個死者會幫我哋手去偵查呢單案件， 即係佢都有信心。 當然啦，呢個係前輩只係教落個，喂流傳落嚟。 但係你處理 case 裏邊有冇遇過一個？ 有嘅。我做過一單咧，係有4个人死咗，全部都攤開手嘅，因為俾人殺死嘅，明顯有刀傷啊，周圍都血跡啊，五成。只係得佢，因為一家四口，得佢個女咧係一隻手揸住。咁呢單嘢咧？是破了，最後破了，但是曲折到很緊要，就是經過很多個位置，然後才追查得到，將它成主法，最後那個兇手都是難逃法網的。 大家聽落是不是好像有些似曾相識呢、這個案情？其實我們呢節目都講過的，就是葵涌警察宿舍嗰單，不過今日賣個關子先，我知阿迪 Sir 咧仲有好多即係關於呢單案啲內情咧，我哋即係再有機會聽多一次呢個故仔。咁啊，不過今日咧嗱呢一個五屍命案啦，嗱頭先咧我哋睇過啲報紙就冇話佢哋啲拳頭 係 咪握緊， 冇提過啊，冇提過呢點。 但係反而就係即係都幾肯定，就話當時咧佢哋身上其實又冇乜嘢刀傷啊嗰啲嘅喎，即係都唔會話即係口鼻流曬血啊嗰啲咁，就係瞓咗喺度啦，係啦。咁其實。啊，鬼故王嗱，即係你又研究一下啲宗教啊、鬼神嘅嘢啦。咁有啲報紙當時咧就話：哇，一個集體即係邪教嗰啲集體自殺喎，似係你自己覺得個佈局係咪都好似？ 其實咧，當年呢單新聞好轟動嘅，咁我自己有追過呢單新聞嘅。咁樣佢我記得係最早嘅報紙出嚟咧，就話係牽涉一啲宗教日本嘅宗教， 日本宗教嘛， 就一個集體嘅自殺咁樣嘅 嚇。 咁其實我當日咧，我已經同啲朋友講話，一定唔會係咁樣。 咁犀利！你當年你得個10几岁嘅啫喎。 當年 係 冇錯，我當年10几岁。 已經咁高智商 㗎啦！我係偵探柯南。 柯南係啦。點解你嗰時會已經即係洞悉到咧？ 嗰陣時候，因為咧，我睇佢其實報紙咧，佢嗱雖然我哋唔可以有盡信嘅呢啲嘢，但係咧根據佢所有描述咧，就話啲佢哋嗰啲遇害者，佢哋嘅位置方向嗰樣嘢嘅。如果係一個邪教，佢哋一個集體，佢哋去做呢一樣嘢咧，佢哋應該係會大家係共同做緊一樣嘢嘅。 例如坐埋一齊啦，例如共同騎緊土啦，啊，即係而家一個或者一個共同嘅動作係做緊嘅。 佢哋就咁瞓咗喺度咯。 係啦，但係仲要瞓喺一個 瞓喺 唔同嘅位置， 而且姿勢都唔同嘅。 咁咧就所以我哋嗰陣時直接係覺得係一個報告多過係一個宗教行為啦。 係阿 Kenny 咧，你就咁嗱，你嗰時又幾歲添啦？係啦。 之後直至到死亡呢段時間咧，大家溝通會可能會做出一種、做咗一種嗰啲反抗或者係報警啊、類似嘅咁嘅動作。咁我相信個兇手嘅諗法咧就係、喂，如果佢獨立嘅，咦係咁嘅啫喎，即係喂中喂食咗符係咁樣，佢就冇同其他嘅傷者一起溝通咧，咁咪變咗大家都冇意識咁喺度等。 因為嗰、那個發病，即係嗰、那個發毒發嗰個時間，可能大家有偏差咁，所以引發到 啱啊啱啊。 有人警覺到呢樣嘢嘅時候，就會 所以仲有一個 point 就係話頭先提過，就係唔好話俾佢哋報警嗰樣嘢。但係其實現場嚟講咧，佢哋想報警係報唔到嘅。 係啦， 因為個電話線 俾人掹咗啦， 俾人掹咗電話線，更加唔似一個自殺嘅行為咯。 係咯，唔通自己掹咗？ 如果我諗住自殺，我冇諗住報警。 都已經死了了，但個問題就是話，很多時候我哋成日都會研究，究竟係得一個兇手啊，定係有一個以上咧？你覺得一個兇手點樣可能令到五個人都咁容易就範咧？會喺各自喺唔同嘅空間等死咧？咁樣，咁呢個係好奇怪嘅事，係嘛？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咪其實好多時探員啊，你去到現場，梗係會揾曬啲證物啊嗰啲出嚟啦。咁但係咧，呢條 Candy 要講下啦。其實當時咧就有件證物唔見咗，就反而咧。就引起警方懷疑喎，係嘛？ 就係佢哋當時嗰本中毒，因為佢哋中毒嘅時候係中啲山埃毒嘅。 係， 咁山埃毒嘅時候，咁其實應該裡面會有一個器皿啦，係裝住呢啲嘅 即係類似咁。 類似啦， 即係應該有一個好似 係一個器皿裝住呢啲嘅山埃嘅毒水先至會係咁。 或者就算係都起碼有個譬如樽啊、礦泉水樽。 係啦係啦，即係應該有器皿啦。咁但係探員就發覺點解揾嚟揾都冇嘅咧？咁就引起呢個懷疑。 呢個咪王 Sir 成日講嘅咩？沒有證據的證據啊，揾唔到證據咧，先至係最大嘅證據，係咪咧？阿迪祥 都會係噶，呢個好明顯嘅，佢哋全部係毒發身亡，點解會冇毒藥咧？咁係一定有人帶走㗎啦， 做得乾淨個頭， 冇錯啦， 做多咗嘢， 做多咗啦， 係咪嗰時有時，譬如話去到啲兇案現場，都會發現，有啲應該有嘅證據冇咗， 係啦係啦，呢個就係我哋個調查個範圍裏邊嘅， 即係好簡單嘅嘢，就係有啲人咧就自作聰明，例如子母咁樣，佢抹曬去，咁其實間屋裏邊冇可能冇子母， 係， 佢做多咗嘢就做多咗嘢， 大家都明白， 或者嗰件嘢應該有子母發生，係啊，變咗冇子母咧，所以更加引起懷疑， 係，咁但係你冇咗嗰樣嘢啫。你又吹佢唔漲，你又揾唔到佢噶嘛？係啦，即係除非你又諗，即係你又可以用其他嘅即係證據去 prove 到佢係喺嚟過現場啦，或者佢指出佢罪證啦。但係揾唔到嘅時候就係揾唔到啦。嚇，咁啊當時係冇咗個器皿啦，咁又點咧？但係都唔知道究竟係咪真係自殺嘅喎？係啦，即係都唔可以肯定究竟係咪有人即係陰謀嚟嘅咧？即係殺呢五個人咧？咁同埋咧，呢五個人咧，其實後嚟調查翻啦。關係係乜嘢咧？咁頭先話有三個四十幾歲嘅女人啦，咁有兩個咧就係中童啦嚇，咁啊十零歲嘅。咁原來其中一個女人咧就姓徐嘅呢一個徐信琴咧，徐信琴咧就係呢兩個女孩子嘅媽媽嚟嘅。咁而咧另外嗰兩位咧都係四十幾歲啦，咁就係徐信琴嘅朋友嚟嘅。咁即係固然之咧就有三個，我諗係類似好似啲知己，即係啲 buddies 咁樣啦，就是、大家。平時一起即係都相識啊，或者會去平時咧就有好多時間喺埋一齊嘅。咁 三位都係太太嘛？ 三位嘅闊太添，而且係啊，好有錢嘅。 可能一齊打麻雀嘅 太太。咁而咧呢一間屋其實咧，即係呢一個五樓師咧，其實就係屬於咧呢一個徐信琴嘅。咁就頭先咧就或者我睇翻第三張相先。徐信琴咧就係、是第三個張係啦。徐信琴其實就係服屍喺呢個客廳第三個張相。第三個張相，唔該，第三係係啦，冇錯啦，就呢張啦。客廳嗰個咧就係即係徐信琴啦。咁啊，即係呢個屋主咧，當時咧就自己咧就服屍咗喺呢一個 客廳嗰度嘅。咁而佢個女咧，兩個女咧就一個就喺浴室，一個咧就喺廚呢一個睡房分開咗嘅嚇。咁另外兩個金蘭姊妹咧可能啦，即係一個就係睡房啦，一個係廚房，就服屍喺度嘅。咁而當時都有話咧，就因為嗰個浴室咧同埋嗰個廚房咧，因為佢冇冷氣啊嚇。不過佢哋話喺門口咧，其實就feel 到入面是開住冷氣，不過就是睡房和客廳開住嘅啫。咁廚房和睡房咧就廚房同浴室咧就冇冷氣，所以咧嗰兩具屍體咧其實佢係腐爛得最快嘅，而且因為講真啦，都已經即係死咗成48小時，36至48小時，哇！死咗兩日，其實真係已經呢度真係要問一下啊！我哋其實通常咧，即係啲刑偵人員上到嚟，我哋都會問噶啦，即係嗰啲屍臭味，屍臭味咧，即係有個阿 Sir 就同我哋講。你一世都不會忘記，即係嗰種味道喎。 人的味覺咧係最強烈嘅，一聞到咧，你係可以回憶翻。係，即係譬如你好耐冇食嘅山楂排骨咁，如果聞到就氣味啊，呢只係山楂排骨。 或者阿媽整嘅山楂排骨。 呢個屍臭味亦都係佢個濃烈程度咧，令你好難忘記嘅。係，成日都會幻想翻聞翻呢只味嘅。咁啊變咗其實係好濃烈，令你好深刻嘅。 啊！而家你咁樣講嘅時候，會唔會一路都聞到啊？ 我唔會， 唔 會係嘛？其實咧，如果講屍臭味咧，我又補充一下，因為其實因為我處理死屍嘅經驗真係好豐富。 空中飛人專家嘛你？空中飛人專家。 九龍公眾殮房咧，基本上咧每一晚我都會出入嘅。咁樣係啊，咁樣就所以嗰個屍臭味，我可以講一樣嘢俾你聽。人的死屍的臭味是跟其他動物是完全不同的，狗的又好，老鼠又好，是跟那種味道是不同的。你一聞過一次之後，你這輩子都會記得這個是人的死屍的味道的。有時候我去大酒店鞠躬，經過這個九龍公眾殮房，我聞到它傳出來的味道，立刻勾起我以前當差的時候的回憶的。我已經不自覺，我走到去望一聞到那陣味，我覺得咦，難道我到了公眾殮房的位置，望一望，是的，到了那個位置了已經。那個味道是很誇張 的。這裡就有一半人聞過，一半人未聞過。Candy 未聞過，我們 Touchwood 未聞過。但是 希望你們沒聞到。 但是你現在描述我都是想像不到是怎樣，因為味覺是描述不到出來的嘛。咁嗱，你諗下，如果一個屍體已經係咁，哇，五具屍體仲要死咗兩日，其實係點咧？我覺得肯定咧，啲鄰居咧已經冇可能聞到， 應該聞到噶啦， 肯定聞到啦。咁 點解唔報警？ 係啦，我就係覺得成日都係咁喎，即係好多時咧都係成即係好幾日咧先發現到啲屍體喎，而且五具屍體，點解當時咧？其實警察上，因為當時去到門口啦，就戒備啦，聞到臭味，但係其實。他哋上去不是因為有人報警話聞到屍臭，是因為其他原因，因為其中一個死者徐順琴的sorry， 林春麗的老公去報警話唔見咗老婆啊，先揭發呢單案噶嘛。我就話奇怪，點解啲鄰居咧有好多時又話咧又聽唔到人鬧交啦，又聞到屍臭啦。 一般呢啲都係會比較怕事啲嘅，佢就唔想警察係走去麻煩佢。 係咪阿 Sir 你都會用拍門喂？點解你聞到啊？咁佢哋通常都會點答咧？真係聞到阿 Sir 咁樣啦，係嘛？ 有啲直情話又聽唔到又聞唔到，可能案發就喺佢隔離打到砰砰聲。咁啊當然啦，亦都有好多喂一出事嘅時候聽到聲，佢好多主動報警嘅。咁啊睇下你附近嘅居民會唔會係一個怕事嗰類？一般怕事嘅人都係喂，有人報嘅啦，唔使自己啦，即係會咁嘅心態。 會唔會有時見到佢咧眼神閃閃縮縮啊，懷疑啊係咪你做嘅咧咁樣啦？下鄰居咁樣啊，都係一個可疑噶嘛，可以。 通常查呢啲謀殺案咧，我哋會從死者嘅背景啦，嚇佢嘅死因啦。咁喺個背景裏邊咧，其實可以顯示到好多嘢。香港地嘅謀殺案咧，案率係好高嘅，因為唔會無辜殺人嘅，一定有個好大嘅原因。 而且咧，今次呢一單案有成即係五個死者咧，哇！咁你其實好多背景可以查到翻嚟噶嘛，即係好容易其實呢個兇徒 揾共通點， 係會留咗好多蛛絲馬跡喺度噶嘛，即係你咁夠僵咁樣殺五個人，同埋五個人你雖然好似表面乜嘢證據都冇，但係即係天網恢恢一定會揾到一啲證據，好似阿 Candy 話齋，明明應該係有個器皿裝住個符水啦，因為當時。法醫就在他們的胃嗰度就找到啲山埃啦。 係 點解會冇咗咧？即係依一個咧，就即係你自己就留低咗好大嗰個即係嗰個疑點喺度啦。 大家都死曬噶嘛，冇理會唔見。 係啦，咁嗱，不如講下咧，我哋其實咧準備一間咧翻嚟咧，就接一個電話咧，就即係一個毒理專家就同我哋講下咧，